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777对365对胡国兴嘅21。咁冇效选票咧就23票，冇投票即系 absent 就8个。琴日呢个选举结果出咗嚟，你有冇同我鬼头冇一齐咧？嗰时 冇啊， 冇 冇、 家庭日 系啊。 你有冇突然？即系老实讲，即系你自己嘅心系觉得预咗啊，定还是 即系我谂大家都绝大部分人都可能都系预咗噶啦。不过你有啲嘢你系预咗啫，但系你都系怀住嗰少少嘅希望。咁等呢个希望都灭。忙啦， 咁但系 冇埋啦，咁你梗系即系都会 upset 嘅。 你个少少嘅希望系真系希望，即系你即系我当啦 吓。 咁就算你唔系薯粉都好，你都系觉得曾俊华赢比较好啲嘅。 我感觉啊，当然啦，即系我谂好得意嘅。之前之后咧，可能唔知系咪因为我心理自我补偿嘅一个状态咧。喺有结果之前咧，其实咧，我梗系心目中咧系我相信我自己系希望系胡苏赢嘅。咁但系咧，我相对嚟讲而家比较理性咧，我就觉得其实佢赢嘅机会系好细嘅。所以我一路已经都系讲紧咧，就话对我嚟讲咧，我见到最理想嘅结果咧，就系其实咧希望系流选嘅，即系冇人可即系。但换句话讲咧，就话林郑攞唔到601票，呢个就系我觉得系最好嘅。嗰、那个现象噶啦，第二 round 嘅话咧，可能林郑会再赢嘅，呢、這个都系即系后话啦吓。咁、但系即系当选举结果出咗嚟啦，咁我又开始喺度谂就话，其实啊胡苏唔赢都好嘅，系咪啊？林郑上咗台啦，咁如果大家咪可以好清楚睇到，其实究竟啊即系中央系点样对待香港人咯？即系嗰种嘅感觉咧，你就会好清楚，就系话其实之前嗰啲谣言啊、阴谋论啊，一大堆，有啲就话阿胡官系鬼，有啲咧就话系阿曾俊华系鬼，又或者曾俊华其实系赢嘅，林郑只不过点点，阿中央咧其实咧就系呢个计中计啊，诸如此类。而家去到最后，有啲嘢咧好简单啊，即系简单到一个地步就系其实冇乜阴谋噶，简单就系我阴点一个人，其他嗰啲人全部我都唔会理佢噶啦。胡官其实亦都唔系鬼嚟嘅，即系而家睇到其实。都唔似系鬼啦，啱啱先啦，所以咧变咗最后，其实根本上咧好多嘢都系我哋自己安落去嘅嗰啲嘅理论。咁你就会谂啦，就话啊，如果好在咧，阿胡苏咧就冇赢到。如果佢真系赢咗嘅话，可能佢真系攞咗个 mandate， 可能真系对于香港民主嗰个运动嘅进展，即系嗰个嚟紧进一步嘅个持续延续性咧。话啊呢一个长毛话斋，如果真系中咗嘅话，可能真系我觉得佢同意嘅睇法嘅、哦。系对香港嘅民主运动系冇好处嘅。 边个啊？冇咩先？ 长毛啊？ 长毛， 即系话如果佢个理论系中嘅， 系 OK， 真系俾曾俊华上到去 ，even 曾俊华都好啦，佢系本住一个好心嘅 good faith 嘅，但系佢都喺佢嘅呢个所谓嘅管治之下咧，其实对于香港嘅民主运动一定系有一个负面嘅影响嘅。 你意思系咁？而家有正面嘅影响？ 而家咧就起码咧，即系而家嗱，即系可能我自我安慰咯，所以话就话而家嚟讲嘅话咧，起码咧就系话林郑上到嚟啦，大家咧 即系你见唔受 敌害？你见唔见到 Facebook 一下子之间咧？嗱，虽然我见到有啲人喺度仲喺度即系互相指责啦，但大部分嗰啲咧其实都系觉得话好，你上得嘛？而家啲嘢即系成个啲云雾咧已经拨开晒啦，已经好清楚睇到未来个五年咧，大家再嚟过，再挥过。我反而我见到身边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咯。 我慢慢一步解释点解我会唔同意你咁嘅讲法。即系第一，由零开始，我嘅判断我谂同好多即系所谓叫贴士啲，又或者同一啲即系唔系消息人士咧，即系同一政界。有多啲 人士錯嘅咧，錯到離曬譜嘅啫。所謂消息人士，我聽過嗰啲， 好難咁，即係或者我逐個 step 講。一開始由 梁振英宣布唔连任嗰刻，其实我系有个心存嘅。如果中央系可以完全控制晒一个佢音点嘅人，系绝对能够冇问题顺利当选嘅话咧，佢系唔会叫梁振英落台嘅。啊，佢唔会叫梁振英落台，因为无论乜嘢情况底下，你音点嗰601票系唔会走嘅。如果佢换马，即系证实咗一样嘢。是肯定的。 嗱，你的意思即系话咧，其实中央咧系惊阿 CY 咧，其实系冇得连任。 即系或者嗱， 佢控制唔到个，即系去到个地步咧，就系话咧，真系可以令到咧，即系因为佢泛民嗰啲票一定攞唔到噶啦，佢惊咧连建制嗰啲人都唔妥佢，走埋嗰啲票咧，就甚至连601攞唔到，系咪咁意思啊 ？Yes， 即系佢会觉得林郑做或者第二个人做，佢系比较好控制啲嘅啲选委，因为有啲人系话明俾你听， 我同意， 一定系梁振英连任嘅话咧，我就绝对投梁振英嘅对家，即系简单嚟讲就 A、B、C， 因为佢太认真啦。即系你喺嗰一刻，你只可以有一个心存，就系、是、如果建制非系动摇嘅话。你泛民一定要有一个对策，要去将呢啲动摇嘅飞，无论梁振英选唔选都好，你要拉过嚟。呢个系我嗰时嘅心存，即系阿心存。咁而嗰一刻，大家都好似已经有啲意欲，就系话上年老董系搞咗个明天会更好基金嘅。咁、而嗰个明天会更好基金咧，系好捻核突嗰个，有个好字嗰个咧，即系嗰件事。是for一个所谓叫一个特首的造王者一个系统来的。因为他已经是随时准备了梁錦松在这里。在他的系统已经安排了很多人，究竟有没有办法接，例如任志刚是大家传过一句的人，鸡真是从来没有见这样的事的，是得个勾股两个字的。但 林郑好像不在一个 picture 里， 林郑绝对不在一个 picture 里， 是来来去去就是梁錦松、任志刚、陈志思可以是一个 backup option。但是他不是一个第一时间会上马的人。 或者这么说， 我插一句，就是说，即我同意中央呢，其实他未去到那个位，如果去到那个位的话，今次都不会有人呢真的够胆投胡须票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只是程度的问题。即如果他摆到一个人呢，去到好像 CY 梁这么黑人真的话呢，他真的搞不定。屌正，我真的陈先都难辩。但是他找到一个人呢相对没那么黑人真的。 是的， 尤其是没那么黑人真呢，純粹是只是針對那班建制來議論的，他根本就不 care， 所以所謂的民意或者香港市民究竟是喜歡誰， 這個已經是去第二， 他唯一 care 的就是說那班的選委又或者香港那班的權貴有哪一個人他們是相對比較容易接受，而這件事純粹相對是 CY 梁來說的。 這個已經去到第二步了。那在那一刻，無論準備選的人是不是胡蘇貞也好，又或者那時已經說喂，如果CY一不选的话，第二个就已经是叶柳的第一时间冲出来那个晏昼已经说准备参选的。 嗯。 即是他很搏命话给大家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最黑人憎那个不做，我是没那么黑人憎的啦，大家请是关照我、西环请是关照我。在那一刻如果有一个人这样扑出来，而那个人去到最后是没有被西环阴点的，我只有肯定一样东西，在那一刻西环根本是没有 plan B， 叫哪一个人做。所以那个人 是没有 plan B。 如果不是那个人，如果不是那个人就是叶柳的了。你想想那日 CY 宣布不竞选连任，而突然间有个人冲出来的，我很顺理成章，我就已经觉得这个建制派一定是中央钦点的人。 我又会这样，不过呢讲真大家都是假设性问题。因为呢我又觉得就是说，如果我照我正话嗰个讲法嘅话咧，其实叶刘应该都未系中央喺后边做咗功夫之后，发现咧系建制比较能够接受嘅人物， 根本系冇功夫。 我又唔同意，我觉得咧， 因为 中央喺叫梁振英宣布唔会再寻求连任之前，一定系做咗嘢先。 做咗几耐？一日。两日三日， 即系我唔会觉得佢系 错晒 一个 off the sudden 咁样去做呢个决定， 绝对系 off the sudden。佢宣布前一礼拜四仲喺度拉紧票，呢一样嘢系好多人证明到嘅，因为 CY 梁系去嗰个公众场合，系私底下已经系同啲选委又好，系、 這個、 拉紧票。 被斩嗰条友咧，佢唔知道俾人已经俾人后边斩咗刀啦。 咁我100%/1000%肯定相信，如果被斩嗰个人都唔知嘅话，其他人更加唔可能知道。王论嗰个系林郑，佢绝对会同梁振英讲，即系你话啊，可能中央做紧嘢， 我唔敢完全否定，可能係做咗一日日半啦，但係一個禮拜前嘅嘢中央係完全唔會有 plan， 如果有 plan 嘅話成件事唔會係咁發生嘅，會係首先梁振英辭職之後嗰、那個晏晝就會係林鄭出嚟話俾人聽我選，呢個係一個最合理嘅策略，因為我話俾人聽，我嘅關照就順利咧由 CY 嗰度過咗落去林鄭嗰度啦，咁先叫繼承啊嘛。但係如果突然間有個人衝出嚟、而到最後中央唔係關照佢嘅，你只可以肯定呢一個人。第一件事我是问了阿爺我算不算得，因为他是一个绝对忠心的人来的，葉劉你想想 他应该 是有眼睇的，如果有人喝停他不让他出来选的话他一定不会 出来，但是我是很难想象的，不过这个都是爺爺估啦，就是说中央 大家听下 我跟他的意见， 就是中央会在一个完全没有一个盘算的情形之下就有得阿 CY 梁咧走去辞职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咧， 唔系当然佢叫 CY 梁辞职噶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系比较难以即系话想象得到嘅。 系 佢后边，我相信以中共佢哋咁样嘅老谋心算咧，系一定系有做咗啲嘢。 唔紧要， 问题当然啦，你讲嗰样嘢就话，喂，我做嗰样嘢会唔会打草惊蛇啊？啊，点样可以做到啲嘢咧？系令到即系。是令到咧，就系话呢样嘢唔会走漏嘅声气，咁呢个就另当别论嘅。 呢样嘢唔系最重要嘅嘢。咁问题就系话喺你嗰一刻，如果中央冇钦点任何一个人嘅话，绝对绝对，胡苏真系其中一个最可能、最可能、最可能钦点佢嘅人。因为大家嘅盘算就系话，因为今年系香港回归20周年，你系冇可能中国嘅最高领导人系唔会喺香港。同香港人揮手，佢係必定七月會落嚟香港，唔會係第二把交椅，唔係一個咁 prepared 嘅人，因為今年係回歸20周年。如果假定你一個中國國家領導人落嚟香港，你必須要令到香港所謂叫太平盛世，你必須要造就一個非常民望最高嘅人在位。而點解長毛會即係咁大注落去？臨選之前嗰日已經係講緊。大家好易揾嘅啫，啲 post 即系唔好信我，信事實。你揾下明啊，你揾下嗰班人咧，系臨選之前嗰晚都仲系估緊，究竟莊真系750票定800票？佢喺嗰一刻仲系落緊呢個注，即系當然佢背後嘅計算就同頭先我講嘅嘢差唔多啦，係嘛？即系你要知道成個 campaign 莊真行到最後一刻，唔好計嗰個所謂叫吹雞曬馬嗰刻，其實喺香港民意佢系贏曬。如果呢一刻中央是可以博取波落一个完全民望高的人在度，其实对中央是很多好处的，即自此以后可能少了很多人讲普选的了。这样东西是中央最想做的，而且一个民望咁高的人去搞政改是非常之容易过林郑很多。就是回应你刚才那样东西，你要一个林郑的人，大家很 alert 咯。但我一间解释为什么你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好了， 哪样东西不会发生？ 大家很 alert， 于是大家很想出来抗争。是有些人可能对某些人来讲是可能是。但是你从一个完全不是社会运动者的角度去看呢，他在今次曾俊華敗選的挫敗感呢是無與倫比的，那種挫敗感。即是你要知道，好，我們最大的挫敗感是什麼時候？原來 你說誰挫敗感先？ 那些淺黃和淺藍啊，即是深黃和即是深黃都是一樣東西的。那2014、79日咁嗰下挫敗，而831仲係喺度嘅，大家最多都係拉。 嗱，你而家講緊咧就係淺黃同埋淺藍咧，就有一個挫敗感，因為咧就係胡蘇選唔上，係咪？ 未到咁快，係呢個係之後嘅一個結論。好啦，係啊，真係要講咁耐 嘅。OK， 咁你成件事去到莊真辭職辭唔到，去到最尾係同林鄭同一日，差唔多同一個時間，係唔知先一兩即係。爭一兩日啦，大家一齊順利辭職去競選。嗰一刻其實已經好多人喺政圈唔係流傳，因為嗰啲政圈嘅消息唔係道聽途說返嚟嘅。嗰啲消息係主動聯絡佢，而且往往唔止一個 source。即係中央喺香港統戰係做咗好多年，係好成熟。有好多唔同嘅 source 去證實究竟呢一個消息喺邊度落嚟，究竟呢一個係咪中南海定嘅嘢。係咪呀，習伯伯唔知。 但是在香港你听到所谓叫中央的消息，其实是即得一个源头，就是统战部。那你既然由那一刻开始已经知道是林郑对庄曾，我是以即我是已经在质疑自己究竟庄曾仍然有几大。但当然到那刻为止我都觉得他应该 是大的。我是不是将集握手这样东西摆在个判断里面呢？未是住。而是我始终觉得跟长毛想的东西一样。一个这么高民望的特首对香港的好处实在太多。如果我是中央可以按的话，我一定按给这样的人。直至到他一刻李嘉诚在两三个礼拜之前在不知道神运定是在出面，即是在他家被人出被人截住。定是一个公众场合嚟嘅，佢讲过一样嘢，嗰时系仲未结束提名期嘅，大家都会好记得，因为两个都系我朋友，阿庄曾又系我朋友，阿叶柳又系我朋友，阿胡官都系我朋友，咁所以我即系 四个都系我朋友，但系就拎咗三个人， 佢拎咗三个人，李嘉诚呢个人系绝对唔会死错人嘅。即是他不会突然间专登不读一个名字，是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的，这个可能性是零，不是大同世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怀疑紧会不会这一刻这个扑街冚家铲跟中央拗紧一样东西，你要我开句声支持林郑月娥得，你给一样东西我，咁呢个可以系其中一个可能性嚟嘅。但系问题就系冇林郑月娥个名咧，唔系偶然嘅。所以喺嗰一刻，我会觉得。他起码想出面知道，最起码是想中央知道，他这一刻就算不提名都好，在他投票的时候他是很大机会不投林郑月娥，甚至乎一定是投给庄曾。那当然就是去到提名期结束，去到几时呢？和王发表中期业绩，定是即是对上个礼拜，他很明显是跟 AM730 的记者是夹了。AM730 的记者是好清晰地问一条问题，佢当然系问有关政治嘅嘢啦，但系佢系补咗一句系男定系女，呢个时候李嘉诚系未答，系突然之间主持呢个记者会嘅一个秘书或者嗰个女人走咗去同李嘉诚喺度交头接耳，佢交头接耳完咧，佢就好清晰表达一个答案，女锅第一个字。不是第二个字，不是第三个字，是女锅。由那一刻你就差不多肯定庄曾今次是凶多吉少，很大机会会输。为什么？你是看到如果他是跟一个记者夹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他答这个问题不是想跟香港人讲，他是想跟，因为香港的选委呢，尤其是建制派那些很难扑街，即是怎么扑街法呢？ 都跟不到你 想说什么。不得的，这些论述要做得完整一点，即我希望大家不要怕门。你在那一刻如果有人说想拿个投票指示，即譬如 put into situation， 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建制派游离选民，我现在是问一个问题，究竟3月26号我的博定不博好呢？即我这一票可以博博，不如摆落庄曾度看看有没有办法。即现在我最争的是什么？点解九龙城啲地咁 Q 贵啊？点解要26000尺地啫？我系香港做生意嘅，我根本冇办法同大陆嘅资金链，所以我觉得如果李嘉诚话俾我听，呢个投票呢一 round 第一张飞可以揿落俾庄曾搏一搏嘅，我听李嘉诚话。问题就系话，如果李嘉诚公开佢话俾人听，佢支持一个女锅做特首，即系哪怕个女锅系一个男人，大家已经好清楚。即是跟住李嘉诚嗰啲所谓叫建制票，或者嗰啲即係所谓叫生意人票，係唔会可能投落庄曾度。咁嗰陣时点解庄曾係 certify？ 好啦，到咗嗰日，我记得上个礼拜係搵阿昌昌做，咁喺咪后其实佢讲咗一样嘢，就係、是、上个礼拜五发生嘢啦。諗咗好耐，究竟个 campaign 係究竟应唔应该搞一个做叫造势大会。因为大家怕的一样东西，如果你搞造势大会，会不会有人 charge 你，就是说又或者中央的感觉会不会觉得你是用民意挟持中央，要一定博取揿下去给他赢呢？这样即其实老实说，我在咪后我跟我昌昌说，我说如果这些东西未落实，你真的不要对着 cam 讲，因为第一我就不想有人看这个节目而令到有些什么、信息有些走漏眼。问题就是说 你一个咁大嘅决定，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得有，即系仲系有机会嘅时候咧，你唔会咁易做呢件事嘅。你如果嗰刻系搏咗取，礼拜五我真系有个咁嘅巡游，跟住去到终点，真系有个咁嘅造势大会嘅话咧，你基本上都系好，即系非常之问。嗰刻我哋已经喺 Facebook 出咗个 status， 庄真系判输嚟打。佢所有而家讲紧嘅嘢， 庄真点啊？ 判输嚟打，即系。哦，已经是知道自己输紧，泛民最喜欢讲什么，基本上他的路线已经可以好像胡官那样， 我完全可以开晒所有期票出去，即所以你说临选之前我觉得庄真的赢面有多少呢？我最叻最叻估到最最即大家怎么说啊，我是就算是即为什么大家要编一个这样的策略出来，而是我纯粹就是希望有些人还会觉得这一刻庄真有是有机会赢。如果他没有机会赢那一刻，建制游猎票是不会睬你的。他只会投了给林郑，跟着跟阿爷讲，嗱，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支持了林郑月娥做特首，希望你以后对我好一点，大家 friend 啦。那些人1000%是这样想，是没有第二个可能性。如果你那一刻还是投给庄真的话，他基本上绝对他下次都会投给阿爷的 对面。咁但问题今次就係最坚实嘅商界泛民支持者就係60几个70个，即係加埋泛民嗰300个。 咩最坚实嘅商界泛民支持者咩？ 即係基本上佢就唔听西环禁票嗰601票囉，即係唔係林鄭贏。 但佢唔听西环去支持呢个曾俊华，又点样可以代表佢哋就係泛民呢？ 唔係，即係泛民係一个好笼统，当然佢係建制呀，即係如果我讲得好白啲，其实佢係建制嚟嘅，只不过佢喺呢个情况，喺呢个 situation， 佢係基本上会同西环行相反方向嘅。你剛才有讲法就係话， 即 係你投白票，你 係 投白票都好过投庄真，佢而家直头话俾你听，我唔系投白票，我系搏庄真会赢，即系呢个就唔系一个中央会揿得到嘅票。 又或者佢本身系庄真嘅老死啦。 我可能系啦，即系当然，头先我比较夸嘅吓，所谓叫泛民，意思就系同中央对着干嘅人就系泛民啊嘛。咁所以嗰啲人就唔系呢啲咁嘅人啦，系咪？咁于是喺投票未开始之前，你必须要尽最大努力话俾啲可以投票，又即系所以而家就系出咗个70个，你话俾呢班人听，系啊，我哋觉得庄真会赢嘅，点点点点点嘅，所以选咗之后我冇，即系点讲咧？我唔系诧异，问题就系话，其实大家可以喺市面上吹嘅风，喺民意上边会投票嘅人已经1000%觉得庄真系有民气嘅，问题就系话啲民气令唔令到佢可以对抗到西环、对抗到北京、对抗到中央，我唔知道。但系问题，大家呢一刻可以做嘅就系做咗咯。咁于是就系话出到嚟结果，即系强差人意，就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啦。即系庄真做咗，都有啲人会开心嘅，系嘛？最好梗系流选啦，即系呢个系非常之美好嘅一个谂法啦。咁但系问题出到嚟嘅就系林病，即系777票赢咗。即系睇到嘅就系话，你话系咪？我好肯定。长毛同阿明嗰个判断，喺 day one 同我谂嘅系一样，即系同好多人谂嘅嘢都一样。问题就系话佢到最后一刻都相信佢谂嘅嘢系会出现，以至到佢有个决定，就系话佢觉得攞选委嘅提名入到去系要拖曾俊华后退，要去拖冧佢嘅民意，因为佢深信曾俊华系被中央钦点嘅人，于是佢就可以。即系令到人哋觉得，又或者佢想做到个效果就系话，中央钦点嘅我就反对。于是佢100%将佢自己身家性命财产成条路线嘅注，即系大家有嘅财产，有嘅光环压晒落去。因为我就系判定咗长毛就系被钦点嘅一个。问题就系话，琴日长毛道歉，即系当然第一，我从来都觉得佢系一个可敬嘅人。是不需要闹他的，就算阿明都不需要闹他的。问题是他很清楚讲到自己今次的判断是错误的。甚至乎今日朱凯迪都在 Facebook 发了个帖，即他对民意民情的判断是非常之大出入的。你是可以100%即 come to a conclusion， 他们觉得 曾俊華是到最後一刻都被陰點，乃至到話俾選民聽自己是同中央最所謂叫抗衡得最犀利嘅人嘅呢個成個佢哋嘅策略係完全錯誤。佢哋嘅策略相對於乜嘢？同中央妥協嘅人咯。咁而家乜嘢人同中央妥協啊？包括你民主黨啦，包括你公民黨啦，唔係你 ，sorry， 即係包括公民黨啦，包括三百 plus 好多嚇，即係你會見到好多三百 plus 嘅。嘅一份子，即系选委， 我唔觉得佢哋系同中央妥协咯。 梗系啦，即系我完全明白。我就系讲紧一个 idea， 就系话佢哋你知唔知背后有几多胡椒粉，背后有几多主张投白票嘅人系忍辱负重，因为大家个属即系嗰个所属嘅界别， 绝对系啊。 开完 又或者自己某一个政党 系开完会。决定就系话，就算纵使今次系机会几咁渺茫都好，我哋都要相信呢个机会系1%都好，我哋尽量希望就系配合所谓可以做王嘅商界精英，可以令到有一个比较同香港人思想接近嘅特首。而好明显，成个第二节结论得一个，曾俊华唔系被阴点嘅一个，曾俊华背后北京冇人支持佢去选呢样嘢好。是一开始错的一样东西，我觉得他北京有线，原来是没有。那如果他北京没有线，由第一日挨到去最后一日，途中经过几多威逼利诱，什么中建什么副行长啊，跟住有好多人威逼他，叫他退选，而好多人觉得他是被阴点的一个，于是要拖他民意。经过了这么多东西，他是不退缩。他是不退选，证明了他完完全全是同一个中央对着干的人。即当然你说其实中央到最后都是做了一场戏给你香港人看，定有个希望的。那 sorry， 我拗你不赢，因为你是从大家看到的东西推翻了。得一个可行的东西，就是说中央做一场戏是全世界包括政界、商界、社运界、香港人没人知道，那完全是一场戏。我只是想讲，我没办法说服到你，事实上是。问题就是说你要 orchestrate 一场这样的戏是接近是不可能的。即唔係話佢冇一个心思去 orchestrate 一场咁戏，但你问题你 要。我听唔到你 orchestrate， 你想讲乜嘢其实。 佢係想话俾佢將做咗个悲劇英雄出嚟，將香港人嘅希望擺晒落呢个曾俊华嗰度，跟住话俾你听曾俊华系一个民族英雄，因为佢同中央对着讲啦，但係话俾你听唔系，其实去到最后就算佢赢都好，佢系 边个想將曾俊华变咗民族英雄啊？ 中央囉。中央，因为他觉得你现在香港人信曾俊华嘛，即如果曾俊华学阿王维基咁，他会出来做选举的话，那是不是吸到很多蓝浅蓝啊浅黄的票啊？他是不是又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呢，就可以拆散你泛民啊？中央是不是安排一部这样的棋呢？即有些人是觉得是的，因为他由头到尾都觉得。 你现在是推论说中央真的行紧这一步啊，还是你讲紧有些人的睇法？ 有些人的睇法，我现在讲了有些人的睇法。 哇 ，OK， 是一件很长的。今次时间完啦，咁我讲完， 你仲未讲林郑嗰 part 啊？系仲未讲林郑嗰 part 啊？ 嗯，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再讲，我睇下咩问题先，最主要系。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 Dot。